第二節嗱就依、這個亦都係一個相當之新嘅消息咧，亦都係啱啱即係今日嘅啦，應該係今日幾個鐘即係幾個鐘頭前嘅，就係、 是、 航行者二號咧就已經去入最近有呢個所謂 interstellar space 啊，其實係乜嘢係 interstellar space 啊？ 其實首先講咧，呢單新聞咧，大家可能有啲耳熟嘅，因為我哋咧喺早排先講過航行者一號離開咗個所謂離開咗太陽系咧，而家就到航行者二號咁好合理啦，係咪？即係先後都離開咗。咁其實就我覺得點解今次又要再講咧？咁當然就係因為有一啲新嘅發現啊，古怪一啲啦。咁就係話，譬如航行者一號佢所謂佢越過咗我哋認知到嘅所謂離開咗那個太陽系控制範圍嘅一個空間，去到一個叫做太陽系以外嘅空間。咁、可能大家照字面解就可以咁樣諗啦。即係話係有一粒星去到另外一粒星中間嘅嗰個公海嗰度。即係我已經離開咗呢一個嘅太陽系嘅領空領海，就進入咗公海。咁然之後咧就爭在未有耐去跌入第二粒星嗰度嘅啫。咁咁而家就輪到呢個航行者二號都進入咗去。咁但係咧其實又要即係好仔細咁講啦，就正如台長頭先所問啦，乜嘢為之進入咗公海咧咁樣？咁其實即係要喺即係趁住呢一次節就要仔細啲講翻咯嚇。 咁即係所謂太陽系嗰個領土嘅意思，就係純粹係以個即係太陽嘅引力作為界定嘅，因為 呢個係其中一個嘅，但係你會發覺係之餘又唔係，因為發覺咧有幾種邊界嘅定義嘅。嗱，即係佢要假打一個好無聊嘅比喻啦，其實就係話除咗每個國家除咗可以根據國際法有十二公里定十二海里話十二公里嘅領海之外咧，咁亦都可以有一個200公里嘅叫經濟專屬區嗰啲咁樣嘅嘢噶嘛，係咪？即係然之後，大家可以為咗入唔入領海打餐死，咁但係更有時就可以為咗人哋入唔入咗自己經濟專屬區，又係打餐死，然之後又傾唔掂數咁嘅嘢。 舉個例物，譬如係南海啊， 係啦，即係其實你會發覺好多都係嘅。咁當然啦，原來喺太陽系入邊咧，對於即係譬如台長你所講就係話，我哋點樣定義係呢一個嘅太陽嘅勢力範圍咧？原來都可以有超過一種定義嘅，而嗰個定義就由翻唔同嘅基本物理力咧嚟去定義。咁頭先台長你所講就係脱離咗呢一個太陽系嘅引力嘅勢力範圍咧，你會發覺咧，無論係航行者一號同航行者二號咧，都未有耐去到呢一個地步。都有排未有耐去到呢個地步，即係甚至乎，如果你睇翻嗰個即係台長你 send 俾我呢一個新聞嘅介紹話咧，即係我都覺得個數字都可靠，就係話其實都仲要飛多2000多年先叫做基本嚇，叫做脱離咗呢個太陽引力牽制範圍。咁但係咧，又點解今次明話仲有2300年喎？咁但係點解我哋今次都講話已經叫做離開咗、進入咗呢一個星際空間咧？咁當然就係因為咧，我哋用咗另外一個定義嚟定義嗰個太陽系勢力範圍啦。即係因為咧，理論上嚇太陽系嗰個引力，咁你原則上都可以講去到無限遠嘅，但係當然咧，就係去到當我哋去比較近啲另外一粒星嘅時候，你會發覺另外一粒星嘅引力開始俾我哋感受到嘅時候咧，我亦都可以講話佢唔再係我哋太陽個引力範圍。即係你具體上面點樣定義咧，其實都唔係咁即係會都即係。我諗都未必有一個好大嘅共識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咧，我哋會用咗另外一個定義，就係話，除咗呢個引力嘅作用力之外，咁我哋亦都知道咧，太陽亦都會俾得出一個好搖佢好強嘅電磁嘅作用力嘅。咁係點樣體現出嚟咧？其中就係話太陽本身自己咧有太陽風嘅，即係譬如我哋喺地球入邊都經常受到太陽本身嘅電磁運動去影響。11年嘅周期太陽黑子運動，如果突然就所謂嗰啲叫太陽風暴啊，即係話咧突然之間有一個比較強勁嘅粒子流嚇，以一啲等離子體嘅形式咧去灑落去周圍去亂咁噴出嚟。咁然之後咧，我哋嘅地球好彩有一個地球磁場去幫我哋去擋住，如果唔係咧，我哋就好容易中咗好多電離輻射咁諸如此類咁嘅嘢啦。咁呢一啲咁樣嘅太陽自己本身嘅太陽風，以呢一種咁嘅電離輻射形式去將向外面周圍噴咧，佢會去到有個位咧就開始個影響減弱噶啦嚇。咁同樣就是太陽自己個磁力咧，即係嗱，頭先都講啦。 地球自己本身的磁場就起了一個防御盾，令到太陽的電磁風暴不是那麼容易直接侵襲到地球上的生物。 那個是不是叫 Van Allen Belt？ 是不是 Van Allen Belt？ 死了，這個你問了，即是應該這樣說，如果太陽是成嚿咧，就有個叫 Oort Cloud 嘅嘢去定義嘅，就用嗰個引力範圍嚟去定義嘅。咁而家我哋就叫入咗叫 Kuiper Belt 嘅一個地帶，就已經越過咗冥王星以外嘅一個就未去到未，當然未去到 Oort Cloud 嘅邊緣。即係你可以諗就係、是、八大行星外面有然之後咧就去到彗星的家鄉，就去到叫做 Kuiper Belt 嘅地方，跟住再外面仲有嚿嘢叫 Oort Cloud 咁樣。咁而家可以咁講啦，航行者一號、航行者二號離開咗八大行星嘅範圍，甚至冥王星亦都超越咗，就去到 Kuiper Belt 嘅地帶。咁其實我哋就認為咧，呢個冥王星本身都屬於一啲 Kuiper Belt 入面嘅一啲嘢嚟啦。咁所以點解佢會被剔除咗，唔係第九大行星？咁就有少少咁樣嘅淵源嘅。咁頭先講翻就係話啦。太陽佢由引力可以定義佢個勢力範圍，但係另外就係由佢嗰個俾出嚟個太陽風，亦都可以俾出一個勢力範圍，甚至乎佢嗰個磁場，亦都可以俾出一個勢力範圍。地球嘅磁場幫我哋擋住咗太陽嘅粒子流，令到佢唔可以即係侵襲地球。同樣你都可以話啦，如果星際入面有一啲好激烈嘅高能射線啊，一啲嘅等離子體運動去撲向呢一個嘅太陽系嘅時候咧，太陽自己本身嗰個嘅磁場亦都可以當係即係可以係一種即係可以干預到嚇呢一啲外太空嘅呢啲咁嘅高能嘅等離子體粒子流咁樣。咁而家就係話咧聲稱嚇航行者一號在脫離了，即係佢係曾經經歷嗰個階段，就係咧，佢感受到咧呢一個嘅太陽風減弱，然之後突然之間咧就入到一個咧嗰啲相信就係由嗰個星際空間嘅嗰個粒子流非常強勁嘅地方，即係話咧太陽俾出嚟個保護盾超越咗啦，就去到一個外面大風大雨公海嘅地方啦。咁其實就係一個咁嘅意思。咁、今次航行者發現嗰度咧，就其實大約都知佢已經又去到一個咁樣嘅距離，但係發覺咧就就缺乏咗一個咁即係同樣咁激烈嘅觀察。咁而家就大家唔係好知點解嘅，即係呢個就係其實最大價值就係航行者發現嘅一啲嘅俾出嚟嘅信號咧，同啲航者一號咧就會有一啲好基礎嘅分別咯，就令到而家大家都仲未搞清楚，就係話咧，所謂太陽系佢嗰個太陽系內、太陽系外嚇點樣分，同埋外邊究竟發生咩事，咁就即係就有一個咁嘅疑問就留咗喺度啦。 咁你話頭先講到就係嗰個航行者一號同埋二號嗰、那個收到嘅數據嘅分別喺咁，主要喺邊一波方面係唔同？ 其實就係講緊佢所謂去到某一個距離之後啊，佢有冇經歷咗一個好特異嘅一種周圍嘅電磁場嘅變化嚇？咁開頭就好似由航者一號就睇到，就慢慢咧太陽風會衰落，跟住再隔即係佢就進入咗一個突然之間咧，同嗰啲咁嘅粒子俾出嚟嗰啲信號就同先前太陽風信號好唔同嘅地方。咁大家願意相信咧，就唯一喺一個咁遠嘅地方咧，唯一可能突然之間俾得出咁強勁咁紊亂嘅粒子流咧，就只能係一個外太，即係嗰個星際空間咁先至可以做得到。咁所以咧，當時個發現好興奮嘅，就覺得哇係啦，我哋真係揾到一個確據，就係發現到呢個外邊粒子流好強勁，而且係同我哋見到好唔同，我哋就可以定義，呢個航者一號真係離開咗啦咁樣。咁而家發覺就係即係可能台長再幫我 check 下，可能我有少少調轉咗兩個發現。咁到航者二號就喺度出嚟嘅結果會有啲唔同咯。咁其實而家咧，大家都嘗試去尋找個答案解釋緊。因為大家都講緊係需要用到16-17个钟头嘅時間將個信號發送翻嚟，即係話咧，佢哋用電磁波信號，即係用光速嚇。而家呢個航行者一號同二號嘅距離咧，係講緊咧，佢哋嘅電磁波信號以光速行進都需要用16.5个钟先至能夠翻到嚟地球嗰度。咁即係你可以話啦，佢係一個、那個距離係幾遠咧？就係、是、一個叫16.5光时嘅一個距離啦。咁即係大家都去到咁上下遠㗎啦，即係如果大家都去，即係如果嗰度就係邊緣嘅時候，其實大概大家都應該係會遇到咁上下嘅嘢先至係。但係而家睇發現就未就唔好似唔係一定係。 咁於是乎大家而家都企圖去解釋，咦點解有個咁樣嘅分別嘅咧？咁會唔會係同嗰個太陽嗰個週期有關咧？即係原來佢大家可能諗緊就係呢條邊界可能會變嘅，因為有時太陽係發癲啲，俾出嚟個噴流勁啲嘅時候，佢咪將嗰個嘅邊界推得遠啲咯。咁但係有時佢嗰個運動比較直靜啲嘅時候，哦咁佢嗰個嘅邊界就會就會收縮翻一啲啦咁樣。咁會唔會係咁樣幫我哋去解釋到咧？咁因為即係如果咁樣，如果咁樣係真嘅話咧，其實就照計咧，航行者一號、航行者二號其實早晚都會遇到相同嘅事，然後就印證咗其實呢條邊緣可以變化嘅，然後就係話出到去外面嗰個嘅星際空間咧，一樣就係有一個好紊亂嘅粒子流嚇，即係我哋不嬲嘅估計就係話咧。越係離開得遠，太陽風越嚟越弱，咁照計就冇乜其他信號干擾，就一切歸於徹底嘅寂靜。除咗呢一個嘅引力去干擾住佢之外，就冇乜其他干擾啦。但係即係似乎係而家就相信就係應該就係外邊嘅公海應該更加大風大浪先至係咁樣嚇。 嗱，佢呢度亦都提到一個概念，就叫 heliosphere。咁佢話入邊其實有兩層嘅 plasma 嘅。即係呢啲正咁呢個所謂 heliosphere 係點解嘅？ 嗱，即係我諗佢除咗 helio 之外，仲有一個係 magneto 啦，即係可能係有兩浸啦。我諗 helio 嘅意思就係講佢嗰個嘅太陽風嗰個嘅，即係嗰個 shock 啊，即係佢嗰啲噴流可以去到幾遠一個地帶咯，即係去到邊個位嗰啲太陽風大約都係咁上下就緩慢咗落嚟，停咗落嚟啦，即係好似個浪。即係打到出去幾遠就會自然冇咗嘅一個地方咯，咁嗰度就大概係個 heliosphere。咁然後應該仲有一個可能，仲有第二個概念就係個 magneto 啦，就係佢嗰個嘅即係個磁力嗰個嘅範圍去到邊咁樣嚇。但係即係你話具體上即係嗰啲先後次序，我都要再温翻書先睇得到嚇。咁然之後就再有一層就係話咧，由佢嗰個嘅萬有引力作用嚟定義佢嗰個範圍啦。咁喺嗰度嚟講咧，就應該即係你問我嘅話咧，去到一個更加遠嘅空間，其實你發覺係冇乜，你好難睇到一個好質嘅分別，因為上面基本上你會發覺都係由翻嗰個電磁作用咧去影響翻曬，咁你喺嗰度啲浪咧一樣都係咁大噶啦，嚇就係咁。 咁如果我哋綜合咗，其實有幾個參數啦，其一就係所謂嗰個磁場啦、太陽風啦，仲有個引力啦。咁航行者一号同埋二号，佢咪主要睇呢几个因素去即係做成个研究。 應該咁講，其實航者一號就純粹就係繼續去飛出去，然之後就盡量將嗰啲咁嘅佢度到嘅信號射翻曬翻嚟嘅啫。咁嗰啲信號其實就大約去講緊，譬如話喺嗰個空間入邊嗰個嘅離子嘅密度係幾多，同埋佢嗰個叫做能量嘅嗰個頻譜係點樣分布？有幾多係高能，幾多係低能一啲咁嘅樣？咁即係其實今次嚟講就純粹係公布咗佢哋僅有嘅發現啫。你話真真正正嗰個知識上嘅發現咧，你問我就留低落嚟疑問遠比答案係多咯。咁所以你話咁另外就一個當然亦都有好驚喜嘅就係話咧，原來當初呢航行者佢嗰個設計參數咧係預咗淨係用原來係用五年到嘅啫。咁跟住咧，延長又延長，即係由70年代延長到80年代，跟住到法國咧，我去到高中喺90年代嘅時候都仲用緊。咁嗰陣90年代已經就係話，隨時就嚟死，就嚟完㗎啦，就嚟講拜拜啦。點知愣下，而家用咗40幾年，係嘛？咁你發覺就你都幾犀利嘅。其實當然犀利嘅地方就係話，因為我哋地面上面亦都越嚟越能夠去建立一啲靈敏度越嚟越高嘅探測儀器。原本我哋以為 pick up 唔到嘅信號，我哋而家 pick up 到，咁所以。就於是乎可以繼續。咁另外一個更加得意嘅突破就係話咧，原來佢哋上邊嗰個信號發射嗰堆咁嘅電子組件咧，喺地球上面測試嘅時候咧，原本預佢哋咧只係即係嗰個測試最嚴謹嘅時候咧，就預佢哋喺華氏-34度運作，即係去就測試嘅啫。但係而家發現緊呢個航者咧，佢嗰個運作緊温度係-74度嘅。即係你會發覺咧，佢已經超越咗當初測試嘅 limits， 但係繼續運作緊，亦都繼續發送信號翻嚟，咁所以就幾犀利嘅。 你估佢可以用到幾耐啊？ 我唔識估啊，呢個真係嚇，即係因為咧。去到越遠嘅時候咧，如果嚇嗰個所謂嘅星際空間喺嗰個電磁信號咁紊亂嘅時候咧，佢嗰個嘅雜訊咧就會大 因為同埋尤其是咧，離子本身有個特性咧，佢係比較真係有效干擾到我電磁波穿。即係穿透嘅，當然亦都要睇下乜嘢嘅頻率嘅信號啦。咁、你會發覺真係去咗一個離子比較密嘅地方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可能佢嗰個信號突然之間咧就會減弱得好快。咁、即係你話會唔會可以去到60年？我覺得就即係比較少可能性啦。即係當然啦，如果原來真係去到20年後都仲有嘅話，而我哋科學新知節目仲有嘅時候，咁我到時再認錯啦，係咪嚇？咁冇辦法啦，係咪？即係抵打啦呢啲就嚇。但係即係我會睇到個有一個物理嘅限制喺度咯。 係啊，咁我哋講翻咧就係佢嗰個發射嘅歷史，1977年啦。咁真係好耐好耐時間嘅， 仲老過我啊！真係。 咁但係頭先我哋提到嗰個咧，太陽嗰個引力咧，如果佢即係假設咧，因為佢講緊2000多年之後啦，嚇，如果佢去咗呢個去咗呢個引力嘅範圍以外，佢嗰個運動本身會出現一個咩變化嘅？ 其實佢咁嘅，佢而家只能係越嚟越慢咁樣離開嘅，因為佢越係要離開呢個太陽系咧，佢一定要用翻自己嘅動能嚟去交換。咁但係佢能唔能夠可以長遠嚟講嚇，能唔能夠係永遠離開咗呢個太陽嘅引力範圍咧？咁其實呢個我哋好容易計到嘅，因為只要咧佢當初佢嗰個嘅動能係超越某一個位，即係其實佢應該話啦，佢譬如話大約喺地球嗰個位。準確啲咁講啊，應該就係話，如果佢喺太陽表面能夠可以擁有到每秒超過22米嘅速度咧，咁基本上佢可以離開太陽系嘅。咁當然啦，佢係由地球發射，中間曾經經歷過咧同幾個嘅行星對撞嚟去做一個叫 gravitational boosting 一個叫重力增速嘅一個過程咧，佢應該已經獲得咗足夠嘅動能咧，佢永遠離開咗呢一個嘅太陽系嘅。咁但係當然啦，就係話你如果係擁有係更加多盈餘嘅動能嘅時候咧，佢就可以用更加短嘅時間就離開到啦。否則嘅話咧，就佢用更加長嘅時間先至離開得到啦。咁呢樣計呢條數咧，基本上就高中物理就識計嘅。 但係佢而家譬如話佢繼續行，佢唔係用緊自己嘅燃料噶嘛？ 佢已經係純粹齋漂浮噶啦，唔係用自己的燃料噶啦嚇。係啊。 咁如果佢出咗呢個範圍嘅話咧，即係我哋假設，譬如話一個即係一個石咁樣咧，佢係咪喺嗰個即係太陽系以外係直線一路走出去嘅？ 嗱，講嗰呢個又嗱，我會話就唔係直線嚟噶啦，其實都係你可以話係一種叫做。應該叫一個拋物線或者一個叫雙曲線咁嘅形式去出咗去啦嚇，咁、即係我會覺得似一種叫即係拋物線嘅微微拋物線嘅形式咁樣去掉出去咯， 係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咧，我哋有冇條件咧，將來即係發射一個咁類似嘅物體裝個鏡，唔係裝個鏡，裝個鏡頭喺上面啊？ 嚇，即係有啲話係類似嘅，但係就OK。咁即係鏡頭，你講緊係一個乜嘢嘅鏡頭嘅意思啦嚇？ 影像， 因為你如果鏡頭係度我哋可見光啊，定係咩嘢？咁其實你話實際上喺天文上面嘅觀察嚟講咧，梗係希望去度一啲係即係其實航者自己佢本身都有影個相翻嚟俾我哋睇噶嘛。咁當然就當時佢用嗰個相機，咁而家我今時今日原來嗰啲咁嘅顯像技術咁靚嘅時候，根本上唔需要啦。同埋就係隨住我哋嘅顯像技術叻咧，我哋又未必真係使飛到咁遠去特登去影嘅嚇。除非我哋真係想特登再影多次冥王星。甚至乎去影下啲天王星、海王星咁樣嚇，咁當然就係我哋係需要真係派嚿嘢去影啦，定係去離遠去影咧咁嘅樣。而家咧有一啲 project 其實我哋都知道就係去，譬如去特登去兜去木星、土星上面嘅衛星上面特登去影，咁一樣去有呢啲咁樣嘅 project 嘅。咁你問我就係有冇一個價值同動機真係走到去冥王星甚至冥王星以外，帶住一個咁靚嘅鏡頭再去影一啲嘢翻嚟咧咁？咁即係技術上，你問我話，而家都做得到嘅，不過又冇人願意去撥錢去做咁解啫。 咁但係我相信，如果一路咁樣飛落去影咧，其實唔會影到啲好特別嘅嘢出嚟，淨係影到啲即係黑色同埋有發光一點點啦。 啊，即除非你話真係我哋係有希望好快飛到去飛近去隔離嗰個太陽系嘅話咧，咁先有啲價值啦。但係你都知道而家淨係飛遠離開自己擺脱嗰個太陽嘅引力，都所謂要講緊需要上千年上萬年嘅時間咁啊。其實就即係我哋乖乖地諗下喺地球上邊去整個靚啲嘅即係顯像嘅望遠鏡嚟去影下嘢就算咯。 係啊，係好咁另外一個即係小話題咧，就都幾得幾有趣嘅。就涉及到咧，就係動物啊，即係要食嘢嘅動物啦。喺乜嘢惡劣嘅環境之下咧，可以生存咁樣啊？咁呢個咧就應該係示範喺波蘭啦。咁咧就嗰個地方係咩咧？冇光、冇食物、冇得走。咁但係好不幸地咧，有班螞蟻咧就喺嗰度留低咗， 跌咗落去嘅，好慘嘅。 咁就出唔翻嚟咁樣。咁你可唔可以講個結果係點樣咧？ 其實點解揀呢篇嘢咧？其實就係個本質本身都幾殘忍嘅，但係出嚟個啟示咧，就發覺咧好多對於就係話生態啊，同埋第時講緊如果有機會要養昆蟲去食嘅嗰啲咁樣嘅昆蟲農業咧，就有一啲嘅啟示嘅。咁究竟喺即係嗰啲咁樣呢啲咁嘅昆蟲生物去到最惡劣嘅邊緣，推到最盡，佢可以用一個乜嘢嘅方式嚟維持自己嘅生存，冇去滅種咧咁樣。嗱咁其實即係螞蟻，你預咗就係即係佢可能有少少嘢食啊，有少少水氣咁，基本上佢可以生存到飲，即係飲一啲露水凝結，佢都有足夠嘅水嚇、啊、去維持佢生存。咁但係食物嘅時候冇嘅話，佢點算咧？咁其實今次佢呢一個咧就好唔覺意地做咗一個非常殘忍嘅實驗嘅。咁佢係其實係一個叫做 nuclear bunker， 一個叫做地底嘅碉堡，應該就相信係冷戰時代為咗躲避呢個核戰建成嘅一啲叫軍事嘅工事啦咁樣。咁呢一個咁嘅碉堡咧，成嚿嘢混凝土包住嘅。即係話原則上佢周圍冇乜，即係冇得可以有通道通向外邊嘅泥土，咁俾啲米俾啲螞蟻躝翻出去。咁但係嗰度點解會有竇蟻咧？就好唔好彩，就因為上邊有個窿。個窿嘅上邊咧就翻去地面嗰度咧，就咁啱咧就有個土墩喺度，就係個螞蟻竇喺度。咁有啲螞蟻就好唔好彩咧，自己喺上邊個竇爬下爬下嘅時候咧，就跳樓跌咗落嚟，有啲唔死。咁一跌咗落嚟之後，就嚟咗一個完全就有個即係有個海，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密閉空間咧，係得上面有個窿，就俾啲螞蟻跌落嚟嘅啫。而啲螞蟻咧就冇乜意識咧，就識得去揾翻個窿爬翻上去嘅，因為周圍係黑掹掹啊，亦都冇一啲即係好嘅即係指引啊，好嘅結構咧帶佢哋翻上去，即係一個咁樣嘅環境。啲螞蟻由嗰個窿跌咗落嚟咧，基本上就直插咗跌咗落去呢一個咁樣嘅碉堡嘅地面嗰度。咁話說呢班研究人員咧喺即係大約十年八年前去嘅時候，就發覺咧，哇喺個地面上邊點解係一紮螞蟻喺度咧？開頭唔為意喎，話點解有竇蟻喺度咧？但係後屘有人就發覺好得意啦，喂，即係大家睇下呢，你發覺有冇發覺呢竇蟻咧係冇蟻後喺度嘅？即係有啲熟嘅呢個生態就一睇就睇到，咦冇蟻後，全部都係嗰啲公蟻嚟嘅。喂，即係佢哋點？即係佢哋原來冇主人喺度嘅，但係佢哋喺度生存緊。隔幾年翻嚟又喺度喎，呢竇蟻繼續喺度喎。咁後屘發覺原來唯一一個途徑就係佢哋由上面跌落嚟嘅啫。咁但係上面跌落嚟嘅時候，佢哋喂嗰度係冇食物嘅，頂多淨係得一啲水氣，一啲有可能有水，有啲露水結咗喺嗰度。咁冇食物供應嚇，亦都冇其他嘅菌類係滋生咗喺呢一個咁樣嘅環境嗰度嘅時候，佢哋憑乜嘢去生存咧？咁即係台長你會點估啊？ 好簡單啫，冇嘢食咪食呢啲周圍啲朋友咯。 係啦，食自己咯，就係、是、即係佢哋發覺原來就係一個非常之慘烈嘅狀態，就係咧，佢哋原來呢一竇蟻咧，上面一路跌落嚟，然之後咧就跌到有咁上下，都有啲死喺度，啲屍體夠多咧，就可以供給成為上面再跌落嚟嘅食物咯。甚至乎佢哋會自己互相殘殺，互相食咯。咁點樣去證實呢一樣嘢咧？咁嗰啲真係熟螞蟻生態嘅人咧，直頭係捉幾隻翻去睇，放大嚟睇，根本上發覺隻隻都周身傷。即係然之後，原來大家互咬得非常之勁。咁即係就發覺到咧，原來咧係一個應該係有水啦，但係冇光線、密閉空間嘅環境，你將啲蟻就咁樣自己掉落去咧，你會發覺佢用一個非常之殘忍嘅方法咧去維持自己嘅生存，就係互相食。 啊！呢一種狀態咧，結果咧就你發覺咧，即係如果係即係當然啦，你話咁重咁慘嘅狀態，如果你嗰個嘅對動物之愛係超越咗呢一個哺乳類動物落到昆蟲層面嘅時候咧，你就會諗下點樣救佢。咁一個好好嘅結局就係咧，發覺呢一班咁嘅科學家佢哋再去做研究嘅時候咧，就有人攞咗碌棍落去，攞咗條木棍落去，就將條木棍咧就凍咗喺上面個窿同埋嗰個地下之間。其實個目的就係咧，搭到條路咧，俾呢班螞蟻翻上去。咁而好得意一個發現就係咩嘢咧？當動咗呢條棍之後咧，下次佢哋隔一排再去咧，發覺呢個地方一隻蟻都冇啦，已經。即係一隻生存嘅蟻已經都冇啦。啲蟻咧基本上跌得落嚟咧，即係已經係會嗱一聲自己翻上去。咁你可以想象到，其實應該啲蟻都識自己溝通嘅，就會識話俾你聽，喂，下面冇嘢食噶啦，走啦，嚇呢度唔好再落嚟。嚇，即係發覺就係基本上咧，動一支棍落去咧，基本上就係即係所以可以想象到，就未有呢支棍嘅時候咧，佢哋嗰種生存環境咧，嗰種幾咁惡劣咧，就真係非常之慘烈咯，真係。 但係呢個新聞雖然少，即係佢寫得好長啦，但係我哋作為一個環節去講咧，但係個啟示好大啦。啟示好大有兩部分啦。因為咧就好多年前咧，亦都發生過一個好著名嘅事件啦，就喺威爾水亞就撞機啊， 係 就喺嗰個山上邊，成幾十日冇救援，咁嗰個結果就係生還嘅人咧係食咗喺 屍體係咧 死難者嘅屍體嚇，咁類似嘅事件咧就喺航海師入邊都發生過嘅。亦都即係電影都拍過啦。咁呢個係話俾大家聽一個咩咧？就係嗰個動物嘅求生意志咧，係超越咗佢抗拒食同族嘅同類嘅一個本能嘅。即係我哋有好幾個本能噶嘛。我哋譬如有生，即係繁殖嘅本能啦，生存嘅本能啦。咁我哋都有一個即係人類喺文明史入面嘅禁忌，就係我哋唔會食同類噶嘛。咁去到一個極端嘅環境咧，就人係會做呢樣嘢嘅。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就當然係話比較複雜嘅生物點樣去即係尤其是人點樣唔做呢樣嘢。其實原來發覺當然有一個嘅衞生同埋演化上嘅好處。即係對於嗰種基因病或者傳染病咧，係會比較即係免疫咁樣嘅。但係當然啦，你話如果去翻一啲都唔好話去到好低層次。其實就算普普通通嘅一啲嘅就算哺乳類動物啦，一啲比較野性嘅動物，佢哋都有一個食同類嘅一個習慣。即係你話人就算演化到呢樣嘢出嚟，都講緊其實真係講緊係近啲，可能近啲幾千年嘅事嚟嘅啫。 係啊，咁但係要提一提就係到近代都仲有食人族嘅，咁食人仲有分兩種嘅，一種就食人哋，一種係食自己有嘅。咁食自己有嗰個原因係咩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呢個，唔係因為佢餓。譬如喺新基洛亞有一個係個親屬死咗之後係食佢啲肉嘅，咁結果就有個別嘅就患上咗類似瘋牛症咁嘅情況咯。咁我睇到有篇提過嚇， 因為尤其是就係話通常食。譬如話嗰種食同族嘅一啲食同類嘅一啲文化入邊咧，尤其是喺哺乳類入邊咧，好多時都混含咗一個習慣，就係咧係食腦同埋食骨髓。 食係啊，係啊， 係啦。咁好多時你會發覺呢個層面就好，即係會染病嘅，就會喺呢一個位咯。但係你話如果昆蟲嚟講，其實你話喺昆蟲界入邊咧，食同類嘅呢樣嘢就唔難想象，經常發生嘅，即係曱甴啊、螳螂啊，食同類就非常之即係唔奇怪咯嚇。即係而家就不過就好呢、這個就純粹一個好獵奇式嘅發現，就係話喺一個冇刻意地設置嘅實驗入面咧，就竟然都發覺有一個咁嘅情況發生，咁就而且就係一個咧完全冇繁殖能力嘅情況之下，點樣去維持佢哋嘅生存咧？咁你會發覺就係原來就自動會演化咗呢一個嘅食同類嘅呢個習慣出嚟咁嘅樣。 係啊，咁我相信呢度都睇到一個好重要嘅啟示，就係、是。動物嘅求生意志係一個相當之強嘅本能嚟咯。 即係我諗呢種可能就講得太偉大啦，求生意志，即係講到佢哋有意識，會發誓要繼續生存落去。但係其實可能個個大家都只不過就係一個大家都想揾食生存想有嘢食解決飢餓嘅狀態之下，然之後湧現出嚟一個結果咁樣咯。 我哋今日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好，拜拜。